一切爱美丽会更美丽。 到的是2008年度中歌榜金曲，收录在梁静茹《今天情人节》专辑。在这一年，梁静茹在中歌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以及最受欢迎女歌手双料大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8年度中歌榜年度最佳女歌手，也是在这项大奖当中今年完成了8连冠，来自张靓颖的《画心》。这首歌是当年中歌榜年度金曲和 KTV 点唱冠军。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月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这梦开始不变。你说吧，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个人如水。

向往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上心愿上升，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多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曾深深地爱过你，曾深信不疑。就算有风，就算有雨，就算他们都不同意，请相信我会深 在之前的典礼上，现场主持人麒麟和薛之谦聊到现在段子手的身份。其实呢，在之前做客中国榜的时候就有锻炼，每次来专访都会来讲几个段子，然后就变成了冷段子。那其实呢，薛之谦还是更看重在中国榜的荣誉。作为中国榜06年度最受欢迎新人的薛之谦，一共有4首中国榜年度金曲。他有一次做客节目的时候说，只有4首是不是太少了？其实已经非常难得了。那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3首中国榜年度金曲《深深爱过你》。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戳心了，真正的高手不需要用华丽的词藻，只用最平实的词句就可以击中你的内心。比方说李宗盛的歌词，还比如这样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8个字说中了多少都市人的内心。这首歌来自在2008年度再度获得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的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人群中哭着，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梦幻痛，我心手心留下秘密吧。 站在 你真的没回头，我命令眼泪不许失控，回忆不跟你走，都记在我心中，我就有责任让它值得被珍重。谢谢你曾让我难过，谢谢我没有想太多，当爱情做 的感觉会好过欲哭无泪吧。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08年度中歌榜金曲，这是来自刘力扬眼泪笑了。说到2008年，当然一定少不了这样一首歌，林夕和小柯凭借这首歌获得当年中歌榜年度最佳作词和作曲大奖，由百位歌手合力演唱的这首歌曲也衬托出每一位中国人对北京奥运的回忆。我们就来听这首2008年度中歌榜金曲《北京欢迎你》。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We'll be right back.